这首《冷雨夜》是 Beyond 乐队最受欢迎的情歌之一。富有感情的歌曲一定是富有生命力的，而这种生命力往往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越加显得珍贵。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来听黄小琥《蓝天》。 心墙。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和我是小军，一首很老的歌曲哦，来自于林玲的《情义无价》，这也是同名电视剧当中的一首片头曲。那台湾歌手林玲呢，也是因为这一首歌而被大家熟知，引来了关注。其实很多人翻唱过她了，但是很多人应该会认为林玲的版本是最为打动人的吧。OK， 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呢叫做《世界上最难唱的歌》，这是电影《鹿妖之玛丽》当中的一首推广曲。到底有多难唱呢？你要听到它的歌词，或者看到它的歌词，你应该就会明白了。演唱的人呢是朱亚文还有包贝尔。 三个兔摇捏摇，摇啊摇到外婆桥，三个日要念经，不是和尚也要念经，三匹马要念表，多的那匹是电灯泡，三头牛要念本，不笨的牛叫牛顿。 摇摇， 我是一个迷 小伙爱上了一个名叫玛丽的女神啊啊啊啊，勾住我的魂儿。她樱桃的小嘴儿，水灵的小眼神，简单的三个字儿，却总是说不出来呀。怎么回事儿？ 来来，跟着我唱。 小鸟撞在李先生，李先生嫌弃他笨。小鸟眼泪啪啪飞，小心眼怎么累？小鸟撞在李先生，李先生嫌弃他笨。小鸟眼泪啪啪飞，小心眼怎么累？小鸟撞在李先生，小鸟撞在李先生。 要芝麻粒呀，日久见人心，我们的友情能不能升华一下下啊啊，变成美好爱情。 玛丽，你听我说嘛， 三滴水要念秒秒秒秒秒，吃猫草三个金要念心，通讯录里一筐心。 三只手要念爬，爬手不是这个爬，三个土要念摇，路遥路遥快表白。 来跟着我唱啊， 小鸟撞着李先生，李先生嫌弃他笨，小鸟眼泪啪啪飞，小心眼儿怎么累？小鸟撞着李先生，李先生嫌弃他笨，小鸟眼泪啪啪飞，小心眼怎么累？小鸟撞着李先生，李先生嫌弃他笨，小鸟眼泪啪啪飞，小心眼怎么累？小鸟撞着李先生，李先生嫌弃他笨，小鸟眼泪啪啪飞，小心眼怎么累？ 世界上最难唱的歌，听完了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好像上了一堂语文课一样呢？据电影《路遥知马力》导演文章透露呢，这首歌的创意啊，源于很多人都不知道“腰”这个字该怎么念，就是三个土字啊，所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读清片名，才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听完之后感觉啊，自己语文真的是白学了？好了，继续来听歌了，这是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太太眼里泛着泪光，虽然她长得和我不是很像，但是朋友都说她比我漂亮。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如果能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生命已经算失去一些陪伴又怎么样，曾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难免还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李宗盛的希望。抛开音乐人的光环呢，李宗盛他同样是三个女儿的父亲哦，与王朔的《致女儿书》一样，李宗盛的两首歌像《远行》还有《希望》，都是他身为人父写给他女儿的私货。那字里行间呢，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对于孩子的这种真挚的告白吧。有一个会写歌的父亲，还真的是一个蛮奇妙的享受。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桃子陶晶莹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走路去纽约》。好了，今天的所有歌曲呢就是这样了，希望你喜欢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地球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能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是距离，突然还想过 这迷人的晚上。